梦，夜四周是梦，朦胧像过往的梦，未能睡去徘徊路中，想不到竟跟你又再逢，霓虹雾里暗闪动，像想看清你面容，自说早已将你淡忘，心窝却竟不懂，仍然未肯冰冻，遥望你洒脱面容，仍是甘心动，但你的臂弯有别人，他使你再不有恨。然后我双眼变红，长夜变空洞，尽快躲进漆黑街角，不阻你与他抱拥。冷清晚空，垂头拾起他伤痛，还是我今晚独行，流浪似飘梦，若怕孤寡，请结伴行，小猫你可